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吐息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未曾节目开始之前，先提提大家啦。咁啊，希望系咁啦，因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十一点钟，咁啊好快啦，仲有廿分钟就到十一点啦。咁啊，希望到时唔会延长啦。不过延长唔紧要，我哋一样会报道俾大家听嘅。咁今晚咧就马鼎盛起嘅题目叫做《西方家庭用工二百年》。 系啊，系啊， 系。 咁啊，即系。我哋而家睇翻啲歷史書，甚至係歷史嘅文化啊、電影啊、電視劇啊、小説啊等等，咁啊，好似現代西方，即係話發達國家啦，我 唔係啦， 咁佢哋嗰啲家庭嘅用工好似就即係唔多，唔似二百年前咁啊，即係咁有地位，即係咁佔據呢個社會。咁啊，據呢個英國 係 佢最新勞工統計咧，而家所謂家政人員啊， 係 你估有幾多？ 即係你講全 英國， 淨係英國啊？ 梗係英國啦， 英國一百萬有嘛？ 差好多喎、啊，陳志興 一千萬啊， 六萬五千名 哦，好少你可以話。 咁呢啲包括咩人咧？ 係 女佣就唔使講啦，梗係有啦， 梗有啦，係啊， 廚 係。主就更加少啦，你要即系有钱先养得起个家主噶嘛。 下边仲有一个更加巴闭嘅 花王就有啦。 管家， 哇！ 你有管家，下面起码十几只啦，系嘛？ 冇十个八个你都冇请啦。 咁咧，园丁大家都知噶啦， 系一定要有啦。 门卫大家都知噶啦、私人司机就好巴闭啦。 喂，司机都算埋，咁啊多咯。 咁你系家庭噶嘛？ 咁啊系。 家庭里边仲有叫做洗衣工。 哦， 洗衣工 吓， 咁仲有私人秘书， 系 即系佢唔系跟住你翻工嗰只秘书， 或者喺屋企做嘅，喺屋企嗰啲 家务秘书 系 啊，仲有咧私人教师， 嗯，呢个少咯， 咁 part time 就唔计啦， 系， 咁呢个系英国嘅数字， 系 同样嘅英国数字，一百年前咧， 系 就叫1901年， 系 咁啦，你估啦，几多人啦嗰阵时？ 而家六万几，嗰阵时应该多啲啦。 多到点？ 十六万有冇？ 又错，一百五十万。 喂，差唔多啦。 系啊，一百五十万。当然佢系每年都浮动嘅。 系 嗱，零一年佢俾个一百五十万， 零二年， 但系佢九一年到一一年咧， 系 个平均数系138万。 哦， 咁你大概有个印象。 嗯， 吓咁啊， 咪再怼。再推高啲咧，有冇啊？二百年啊，你话 一二百年我冇数字。 哦，即系1800年嗰阵冇 啊， 系 1800年咁上下，或者1821年嗰阵时咧、 啊，有几多 咧？嗰阵时啊，同你要讲马克思嘅故事啦。 马克思犀利啊，佢咁穷又唔识搵钱，个家庭佣工跟佢一世、啊。 嗰个系一个好好嘅故仔，我哋另外 一阵先讲 啊，我哋另外讲。 嗯， 咁咧。现代呢有好似头先我哋讲，管家都有， 系 咁就真系好鬼堂堂庄严啦，系嘛？ 好少可啊，好少。 少可咧，但系而家有一个延续， 哦， 系白宫，白宫佢就有一套咁样嘅人，系为呢个第一家庭服务嘅， 系 啊，咁好过瘾噶。即係如果講中國嘅女佣咧，我哋知道一號女佣就係張玉鳳啦，呢個巴閉啦，呢個唔講啦，因為唔係今日嘅題目。咁但 係馬丁成呢度等一等先，又想頭先我接你講先。 好， 咁咧就係西方咧，嗰啲政要啊，即係講到總統啦， 係 咪總統係住喺白宮啦？佢有自己西翼嗰邊，佢仲有個 Camp David 嘅喎， 點咧？ 即係度假營喎，度假營咧，大衛營咧又係要請一扎友嘅喎。另外咧就係話總統唔肯住，好似我哋董建華特首咁， 我唔中意住入去，譬如有啲小國係咁嘅噃，譬如丹麥嘅首相佢唔住入總統府嘅，係、嘛？你女王有女王啊嘛，首相還首相啊嘛，佢唔中意住去唐寧街十號定乜佢府啊？佢中意住翻喺自己屋企。咁但係唐寧街嘅人咧不能夠少喎，嚇、啊！即係丹麥啊嗰啲，即係前好多年幾年前啊，丹麥咪有套電視劇嘅，咪就係咁講啦。佢做咗個女人，即係假嘅咧。呢、這個當然 丹麥有女王 嘅喎，做係啊，佢做咗首相啊，女王嘅皇宮梗係有個大管家啦。但個首相咧，佢依然住翻喺自己屋企喎，套戲。但係事實咧係有嘅，咁然之後，但係咧佢有個首相府，首相府嗰套咧就係你講嗰啲啦，乜齊都乜人都有嘅，有司機啦，有花王啦，嗰啲嗰扎人仍然存在喺度。咁我呢度係補充一下少少啦。咁你繼續講 咧，白宮嗰套你頭先提到戴維營， 係 白宮嘅柱， 係 係唔可以去戴維營開飯嘅， 唔係唔係咯，即係話每一個地方， 啊、但係咧某總統。就中意佢個尾， 請 帶埋佢大衛營，咁啊搞到大衛營嗰個好唔開心， 係啊，梗係咯， 即係你踩到嚇，你唔中意我食嘅唔緊要，但係你帶住佢嚟咁，即係名替啫，係嘛？即係等於美國海軍陸軍咁， 佢已經好怒氣㗎啦， 唔可以咁嘅， 即係佢認為自己嘅廚師嘅功力高咧，就應該做咩啊嘛？白宮嘅廚師啊嘛， 係咁又未必，咁又未必，即係白宮咧。佢嘅著眼點同戴偉瑩嗰啲著眼點又唔同嘅， 係 戴偉瑩嗰啲家庭式嘅，即係咧請得你呢、這個 咁，但係都有時 習近平去戴偉瑩， 係啊，普京啊，唔係去過曬 嘅 喎， 即係大家老友嘛，咁、家庭式啊嘛，所以菜式係唔同嘅。咁講 翻張玉鳳啦， 啊，張玉鳳唔講，張玉鳳不在此列，不在此列， 好啊， 係啦，你就講呢、這個。白宮的主人，他對待這些、所謂服務員的態度呢、就有很多故事的、 哦 話說呢列根 喂那些是算公務員來的、 啊、算那些是政府請他的 是啊就是公務員咯 是啊 他不是你請的、啊、你跟他之間特別是民主國家 慘不慘的 我唔使炒你啦，白宫落幕僚长是干什么的啊？系咪先？我要开口同你打交道，好失身份、啊。 唔系我知道，咁即系话佢唔中意都可以叫个幕僚长炒佢都得啦。 眼尾稍稍就知噶啦。 系 咁啊，有个古仔好过瘾。 系点？ 即系话说列根，你知道列根年纪大噶啦。 系 咁啊，有时啲 拜登之前最老， 生活就唔多有小节噶啦。 系又中个枪啦。 佢下昼。 系 喺客厅睇报纸，咁嘅女佣梗系敲敲门，我要入嚟执拾。一见到佢一丝不挂， 哇！ 睇报纸一丝不挂，我就唔明白，即系你裸体系咪好过瘾啫？即使你屋企冇外人，就系、是、家庭成员，你使唔使光珠珠啊？吓、啊，你就算系日本仔都整块兜裆布啦。而且你又唔系熱得唔夠關，好似 同埋你 就冷氣噶嘛？ 你都七廿幾八張咯喎！ 我唔明白、啊，但係事實如此。 係 啊，列根咁 就有炸睇唔到啦， 光珠珠睇報紙，個女容就好尷尬啦。咁入咗去即刻走又唔好係嘛？你喺度打掃咧，條頸係梗嘅係嘛？但係過咗一陣， 係 兩個又喺。撞面啦！嗰陣時列根已經著咗衫啦， 係 啊，就同佢單眼喎。 哎呀！ 啊，話頭先嗰個邊個嚟噶？ 係，暫唔識， 唉， 暫唔識。哇！呢、這個就係嗰個咩喎？ 咩故仔啊？ 即係呢個酒店嘅考試題啊！ 哦， 即係話你男侍應啊，個敲門落一樣嘅啫嘛， 睇唔見 啊，見到個女人，見到女人咧就冇著衫，啱啱沖完涼，即係未著衫，光脱脱。咁佢通常點樣應咧？即係你嚟應考啊嘛。你如果做執房，你會點樣出聲咧？咁最好嘅答案係咩咧？先生，唔好意思，出翻去。即係你明明見到個女人， 哦、 你話先生噶嘛？ 啊、 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就好好落台啦。咁、 啊、 你第二日見到啊，我見到個咩啊？冇見到我，你邊見到我？ 冇見。即係等下邊個話見鬼？ 係、 啊、黃老尖，黃老尖話去邊個嗰個總統套間嗰度見佢。 係 咁啊，見到一個非常妖冶嘅， 係 半裸嘅， 係 女士， 係 啊。咁 佢見到個主人點講咧，就按你話啫。喂，你間屋好猛喎、 啊， 係啊，我家陣日幫日白 都砌到嘢， 有嚴鬼喎、啊。咁嗰條友間係啊，我都成日見， 乜你都見到咩？咁啊， 啊時運低啦， 係啦，咁啊，大家好落台咯， 好過癮嘅呢啲嘢。 唔係呢啲要學下噶，而家啲新嘅唔識噶啦， 新嘅亦都見唔到現鬼，見唔到現鬼。 O K， 係啦，咁即係講起呢啲，你話家政服務人員都好啦， 嗯 啊，咁我又可以講講佢哋嘅社會地位。 哦。 是如何？即是呢200年来、啊 嗯 嗯首先嚟到我重新回归香港，见到啲叔父辈咧，佢哋有名言嘅，因为知道你喺共产制度嗰度咁多年， 系 啊，咁就话俾你听，即香港地方咧，香港系一个金钱世界， 哦 啊，即老细或者系任何人，尊重你到乜嘢程度咧？系攞银纸嚟表达嘅。 哦，点样攞银纸表达咧？ 冇嘢啊，即系比如讲， 系 请你食饭。 哦，请去边度？ 系啦。 哦，咁系啦，个 金额系几多？ 系。 咁啊，表示有几种态度喺度噶啦。 哦。 边几种咧？第一，对你重视。 系。 第二，阿叔俾得起。 系。 系嘛？ 但呢个唔系最高级， 尽在不言。 最高级反而系老细请你翻佢屋企食饭。 咦？咁有啲咁待遇啊？你有啲咁待遇啊？我未试过。 啊有 啊？ 喺无线咧，阿六叔咧咁上下咧， 你立咗工喎？ 唔系，逐个部门请嘅。 哦， 即系呢啲正啊。咁然之后，六叔请食饭咧，有度好似话佢屋企非常清淡。你唔使慌，有咩魚翅包，有鮑魚啊，叫你加嗰啲嘢食。 有冇雞？ 佢自己冇，佢會整俾，即係你會有。 唔係無成雞，唔係無成雞， 一定冇。呢啲雖然上海人都知嘅，唔會即係車嘅。 唔會轉，唔會轉啊轉啊，轉咗個雞頭出嚟 咁。唔會嘅。好啦，跟住仲有許即等你講講啦。講起呢個家庭用工嘅問題，好多嘢講嘅。 唔係，即係講起呢個。 其實香港六七十年代都仲有嘅。即係嗰啲我哋叫順德馬姐啊嘛，白衫黑褲啊嘛，我哋細路仔同而家馬鼎盛都見過啦，應該見好多啦。 見過，你唔知幾多用？ 你老豆都可能請得起啦，你老豆。 哇，咁當然啦，馬老師。 順德人你點可以唔請順德？ 咪咯， 你知 冇而家呢啲咩非用恩用啊、利用啊，唔知嗰啲骨太用啊咁噶嘛。 即係馬老師呢啲大富之家啊嘛， 都唔使，係啊，我見嗰啲中產都得噶啦， 各有虛名。 即係馬姐或者係。呢、這個即係順德啦，又係嗰邊嚇，即係自梳女咁啦，即係一陣可能有時間我哋詳細講。 講啊，我哋就講西方就 係嘛，截咗唔俾講。 係咩間講錯啊，大佬？ 咁但係就譬如頭先即係順住落，譬如無情雞嗰樣嘢啫，即係幾有趣嘅就係依家即係仲有。即係一齊食飯，尤其譬如做牙等等咧，咁即係一啲傳統嘅，譬如你講話，即係譬如上環西環啲海味鋪啊等等。其實呢個有個特徵嘅，即係我哋去定義旅融或者尤其喺即係歐西國家啦嚇，即係我哋香港或者內地都仲有好多本地或者外籍嘅旅融咁。咁但係歐西嘅叫做旅融或者家務助理，其中一個大嘅分別咧。就一同頭先提到個無情雞有啲關係啦，即係雖然頭先殷次興就提係話啊六叔係嘛啊邵澤士佢翻屋企請你，咁但係其實嗰個特定嘅場合咧就係即係一齊用膳，甚至乎一同一屋檐下生活嗰一樣嘢。咁呢個一個大 新界多唔多？你新界長大 新界就哦咁梗係多啦，但嗰啲多數叫妹仔啦， 即係係同你屋企一齊住一齊食， 係啊係啊，一齊食一齊住。但係所謂妹仔咧，譬如講緊差唔多100年前喺新界咧，咁其實就同英文講所謂嗰個 lady maid 咧，即係跟住嗰個小姐或者太太個有啲近似嘅，因為一啲重勞動力啊或者好多咧，其實都係顧。男工甚至乎係屋企人就處理咗嘅。 即係頭先我哋一開始咧就講咗一下，即係西方，

因为目前导致不生育主要取决于经济因素，包括内地房价和儿童教育成本高等的问题。日本东京都新增26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上个月5号以来再次回落至300宗以下，重症患者减至75人。北海道和冲绳分别多279人和142人染病。天气方面，同一度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晚上的雷雨为本港多处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且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朝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30。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系啦，咁咧台湾就有一位政治学嘅专家啊，即系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嘅主任啊教授，咁啊啱退咗休冇耐咧，就系、是、一个叫透视中国嘅客座资深研究员，佢咧研究中共嘅政治咧系好有呢个研究嘅。咁但係咧，佢有時都即係我諗係有啲出入啦，講得。比如講，佢喺呢個網絡上面話，中國最信任嘅咧，就唔係呢啲所謂土共啊，唔係呢啲香港嘅咩親中嘅呢啲派系，而係咧1997年以後派入香港嘅人員。咁但係呢啲人員咧人數極少。咁我諗呢個人數極少咧，就唔係事實。因为大家都知道1982年以后呢，大陆每日可以特批75个人入香港定居。到到93年呢增加为105个人每日。95年呢就增加到150人。咁呢三种人加埋呢，到而家呢一共係174万人。174万人只要有一成人係特派呢，都接近20万人啦。你话点叫做人数极少呢？仲有1982年香港嘅人口呢只不过是500多万，到今天是700多万，增加了220万人。但是这220万人增加的里面呢，有174万人呢是这种人。所以个人口比例呢是绝对不少的。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透过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以透过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已经在1月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2号至3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小一注册证附上的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4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根据统计，开心日报开心谜题胜出率最高的是杜文蔚， 众望所归，永远留低，多谢。 叮当码头还有黄桂林， 追到贴，追到贴，追到贴啊！追啊追啊！ 你行开啲啦。 其他主持还有陈淑兰， 哎，我都赢过噶。 咩啊？港姐冠军啊？ 都叫赢过啊！ 开心谜题，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都有得玩。 杜文蔚、陈淑兰、黄桂林、林超荣，彪爷榴莲，日日开心。 近呢一年多，新冠病毒大流行，令到世界上好多人都更加注意自己的健康。最近的一项统计，数以百万计的吸烟人士表示愿意戒烟。5月31号的世界无烟日，更加以承诺戒烟作为今年的主题。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那些年张惠基 支持你向烟草 say no， 创造健康人生。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嘅廣東廣西嚇，咁啊先提提大家啦。咁啊，天文台果然誒將呢個雷暴警告嘅有效時間咧，一直延遲到一點半啊！嚇，上一次就 落雨就得啦，打雷有乜所謂？ 好啦，今日咧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許晶啦，有馬鼎盛同馬恩賜嘅。咁啊，講西方家庭用工二百年。 頭先講開咧，即係有一個標準啊， 係 就係、是、呢個收入。 是 收入是一个很硬的标准， 嗯， 那可以知道这班即是住家工他在社会上面的地位是如何， 嗯， 那有一个资料说1872年呢， 是 有某个南方贵族， 是 即是说是英国， 好， 是英格兰的南方，我不知道哪里，两位是清楚的我很多， 威尔斯咯，威尔斯是南方， 好了，那他是使用34个家庭仆人，都算是有翻咁上下身份啦，起码你有咁大间屋啊， 咪有个堡垒啊，可能系有个堡垒啊， 贵族嚟嘅，贵族嚟嘅， 肯定 嘅。咁佢哋嘅年薪咧如下，首先总管，105英镑，咁呢样嘢两位咧就可以解释到点解咁伶仃咧咁样，因为佢系贵族。所以他俾的不是英镑，他俾的是 guinea，所以21先领一 guinea， 多咗一样嘢， 即系佢贵族，佢系有咁嘅习惯，但系呢个总管咧，亦都唔系呢个贵族所俾嘅年薪最高嘅家庭佣工，殷志兴又考下你啦， 点啊？ 边个高过佢？ 總管都唔係最高， 係啊，許晶， 我估啊， 佢話過癮噶， 管馬嗰啲啊， 養馬就都 我唔知喎、啊，養馬可以好貴喎，因為匹馬好貴啊嘛。 嗱，開股啦， 好啊， 廚師長。 哦， 此工就好食，可能系咁啦，可能 系， 即系呢个或者特例，我唔知。 系， 总之佢就俾呢个资料我啊，厨师长120，总管105，总管下边系管家，70，即系年薪啊，磅啊，英镑啊，1872年，随从60， 都幾高喎， 呢個隨從可能跟佢出街㗎啦， 即係搭馬車，坐馬車隔離嗰啲。 跟前跟後㗎啦，呢個 安前 即係半保鏢， 近身 保鏢啊。 或者係佢嘅呢個接引人，即係啲邊個如果想見佢咧，經佢先， 係 諸如此類啦嚇。咁啊，頭先講管家係70，但係女管家係52。 哦， 啊，又有一個好明顯嘅分別。 係。 咁頭先講廚師長120咧，廚師係35。 男呢個主廚啦，呢個係所謂。 Gordon Ramsay 同佢嗰啲助手，梗係落差比較大啲啦。 即係阿敬叔啦， 當然廚師就唔止一個啦。 香港最出名梁敬啦，即係當年喺馬會做廚師嘅，即係據稱就可能 招呼啲達官貴人， 係即係應該就係可能係當年啊香港最高薪嘅廚師啦。 英女王嚟都係佢， 都係由佢搞掂㗎啦。因為馬會嗰個餐廳當年而家講可能40年前係最應該係最好嘅， 咁啊南仆咧就數過， 系 28到32不等，18個女仆 系嗰啲咧 就14到25磅不等， 即系最低都有10几磅。 好啦，咁啊要我最想講嗰個就頭先請夠兩位嘅呢個 家庭 女教師，估下幾多錢咧？ 家庭女教師應該都有翻50-60磅啊， 許晶估咧？ 50-60磅差不多啦， 應該差不多啦。 咁此工咧，俾個廚師長120，但係家庭女教師咧就唔止一個喎。 哦， 係20到45。 哦， 20到45。 20到45。 即係最渣嗰個20。 即係佢可能 教教嘅細路又唔一樣，係嘛？有啲教啲即係三五七歲嘅，有啲教十三四歲嘅嗰啲，要教埋社交嚇，著咩衫啊，點跳舞啊嗰啲，係啦，就係、是、咁樣可能能夠知道當年佢哋呢班人喺一個家庭服務裏面，佢哋嘅重視程度啊，係點樣？ 嗯 嚇。咁仲有一個咧，就係1890年代。咁我覺得好低薪喎。佢啲叫女仆咧，就分好多等級嘅。 係 最恩珠嗰個咧，年薪得4英磅。 哦， 當然包括食住。 係啱。 咁但係呢啲恩珠咧，可能佢本身又恩珠，得12、13歲。係即係靚妹都唔係幾識嘢嘅，你千祈唔好打爛碟啊！一打爛碟咧，一年冇曬。 嗰啲可能碟都唔使佢拎嘅，佢哋啲掃地嘅注意啊，即係甚至呢個小姐著衫都唔關佢事，因為 貼身家僕係高㗎， 好高㗎， 貼身女僕啊， 係啊， 即係佢知道你三圍秘密喎、啊，大佬。 你諗下即係跟住我哋聽嗰只歌就係啦，《亂世佳人》嗰個黑婆啊，係、如果你睇個《亂世佳人》一開始第一場咪著衫咯，史嘉麗咁有個黑嘅， 同佢勒到16寸腰， 嗰個幾緊要啊， 吸氣嗰個，吸氣 一定一流啊，所謂近身啊，即係如果黃。 而且佢係湊大你嘅大佬， 嗰、那個奶媽啦， 唔係、那個黑摸摸真係睇住你大 嘅，睇住佢大啫。奶媽又另外一份嘅喎，奶媽好低級嘅喎，係啊，即係我睇過啊，我唔記得咗咧，因為記性唔係幾好。通常咧好多貴族係咁嘅，頭一兩年咧就唔俾個細路仔喺主家嘅。你唔好你話佢貴族都好，因為應該有啲貴族咧係比較上覺得細路仔咧唔能夠縱嘅。咁所以咧， 我以為話驚佢傳染病。 唔知喎、啊，總之咧，即係 B B 到兩歲咧，就直情係要擺喺一個家庭裏面養，嗰、那個咧就係嗰個奶媽嚇、啊，就甚至唔 算唔算教母啊？ 嚇、啊，唔算，嗰、那個係連字都唔識嘅，一定揾個字都唔識，就睇佢咩咧？ 因你好賴水， 係啊，馬鼎盛你估到曬啦！第一健康，好賴水，咁同埋咧唔會教壞個細路。咁同埋咧，因為點解咧？佢驚一樣嘢，又是仔啊！即係你唔敢打佢，你錫住佢啊！咁你一交俾呢個咧，我睇唔到，你唔好話我知。B B 仔又唔識投訴嘅，一大啲唔得啦，因為佢識講嘢啦嘛。喂，奶媽打我，咁啊唔得，咁你要搬翻佢入嚟啦。好多個都係咁嘅，好多嘅呢個。至於私人教師就必然嘅， 但係育英女仆嘅年薪咧唔算高喎，12磅喎、 啊。我咪就係話咯，佢唔係好高地位嘅，因為甚至住都唔準住喺主家嘅，即係同嗰啲 男工有50磅咁高喎、 啊。男工啊，真係唔知佢做乜㗎啦。 即係佢喺呢個家庭裏邊服務， 係 個男工係50磅，佢同一般農夫咧係一倍。 係 農夫咧嗰陣時大概係25磅嘅年薪， 即係個年收入 係啦。咁啊，大家知道當年即係英國。或者作為西方的代表啦，佢嗰啲家庭的傭工，佢嘅社會地位， 咁呢個有道理，因為當時英國已經係世界第一大國啦嘛，即係等於而家嘅美國嚟噶嘛，即係佢應該係最好的啦待遇，即係除咗法國之外，係嘛？你仲有咩地方有呢啲傭工有咁好世界啫？ 嗱，李晶，你實知道即係英國有一本小説係幾好嘅，叫《名利場》，我唔知道。 Vanity Fair 啊 ，Rebecca 咁嘅，個 好出名， 女主人公一個咧，兩個女仔啊嘛，一個 Rebecca 啊嘛，一個 Emily 啊嘛，嚇咁嗰個 Rebecca 係做家庭女教師嘅喎，咁喺嗰本小説裏邊咧，佢嘅社會地位係相當低嘅，即係。嗰、那個主人家嘅公子娶咗佢咧，就搞到就被驅逐出上流社會咁上下，啊個、那個姑媽即刻啲遺產就一分錢都唔俾佢， 係 啊咁即係 你娶個都階級身份唔相同嘅，咁你蝕曬大底嘅喎。 咁頭先大家傾起嘅啫 ，Jan A 嗰個身份、 都係一樣啊，但係佢嗰個社會地位都唔高， 即係佢個主人，佢個主人唔係咁高級嘅。即係如果你咁，即係 主人都好有錢嘅喎。 有錢唔代表高級。 個 Landlord 好有錢啊！ 喂，對唔住喎，喺英國嚟講咧，有錢唔一定代表高級嘅、要即係你，譬如你暴發，你有錢，你一樣。 當然， 甚至你可以買個名堂，即係中國都有啦。即係買個名堂，於是揾人請佢族譜。啊，你姓劉嘅，我一路 嗰啲冇用，貴族可能買唔到嘅。 即係英國得， 我諗呢度 追啦。你好似咩 啊，系咪列根啊？列根都系啊，走翻走翻去。愛爾蘭啊嘛，克林頓又走翻愛爾蘭啊嘛，認祖認宗啊嘛，係咪先？其實鬼知佢係咪咧？ 我諗剛剛阿馬老師同殷志興就提到當時喺英美兩種嘅不平等啦。 係啊， 咁其實我哋都好難想像嘅，即係因為我哋覺得西方尤其英美比較開放、比較先進，但係。在一个族裔的不平等和在一个性别不平等呢，直到刚才讲维多利亚时期，即是中国清朝中后期呢，原来它是比东亚包括中国呢重要是个鸿沟犀利的。 好，当然。 譬如刚才提到那个男女仆那个薪金的分别呢，其实这个就是典型是很明显的。即是中国虽然都有这个阶级分野，但是呢就其实跟个财产权有关的。就因为在直到维多利亚时期，即其实不太久了，100年200年前呢，在英美咧，你任何結咗婚嘅女性啦，包括你嘅財產啦，即係可能你嘅房產啦、你嘅現金啦，甚至無你嘅仔女嘅各方面咧，係唔可以隸屬於個媽媽嘅或者個妻子嘅。咁所以呢個就決定咗，就係話，即係其實喺個法律上咧，係唔可能將啲資產記喺你名下嘅。即係依家我哋香港人就 手係冇繼承權啦， 係啦，佢冇繼承權，亦都冇一個擁有權嘅。咁啊，除非你自己賺，咁所以呢個咪會 賺 嘅。咁呢個咪即係導致咗，即係除咗個生產力以外，即係你每個人你承繼嗰個資產好唔一樣啦。所以你男工其實同埋點解後來喺維多利亞時期或者去到佢啲後代啊，所謂愛德華時期，點解咁多女工嘅出現咧？其實同佢哋平係有好大關係嘅。而佢哋點解咁平咧？就唔係一定佢哋個生產力低過男工幾倍，而係話佢哋喺個社會同 容易恰啲啊。 係啦，佢冇咁嘅法定地位嘅， 佢冇獨立嘅生存， 係冇一個獨立嘅一個法定嘅一個地位。 所以其實最辛苦嗰種女人係邊種咧？就係即係真奧斯丁呢種啦。 嗯， 即係佢老豆係牧師，咁喺佢個鄉村，佢基本上係住喺啲小鎮嗰度啊嘛，社會地位好高。 佢雖然少， 因為點解咧？係教會俾出糧佢噶嘛，教會唔會好多錢嘅。咁佢又冇田冇地， 同埋另外一个令到真奥斯丁吓佢嘅， 咁佢有教养，佢嘅唯一好处咧就系佢知书识物，因为老豆肯教佢。 系， 咁但系佢又唔能够出嚟做嘢，佢唔能够去另外一个家庭度做女教师，女教师身份证仲低过牧师个女。咁你一做咗女教师咧，你唔使方嫁得好啦。所以你睇到真奥斯丁咧，佢写嗰几本最出名嘅小说咩《傲慢与偏见》啊，《Emma》啊，诸如此类，都系讲就系话女人点样揾一个好嘅老公咧。而所謂好的老公咧，就是家有行產，最好是莊園主。譬如即係呢個《傲慢與偏見》裏邊嗰個 Mr. Darcy 咪咯， 嗰個太犀利啦， 曬個大莊園， 屋企成個博物館咁啊。 係咯，咁同埋你要了解話馬鼎盛一樣嘢，就係話英國咧喺十八世紀到開始啦，17、18世紀咧，凡係高級嘅貴族都一定當過兵王，一定要即係等於英王都係啦，英國嘅王子啊，查理斯王子又好，威廉王子都好，長子尤其是一定要，你一到咁上下，到大學畢業廿零歲，你一定 上教添， 一定要從軍，咩咩軍階唔緊要，你一定要從軍嘅呢樣嘢好緊要嘅，你明嘛？咁所以你變咗，你睇嗰個人究竟有冇從過軍，你就知道緊佢嘅貴族級數喺邊。 咁除咗個性別啦，即係因為喺個資產繼承權嗰個鴻溝之外啦，導致咗男仆同女仆嗰個人工可以相差好幾倍啦。頭先提到呢、這個呢、這個真奧斯丁係嘛，真尼奧斯丁嗰、那個就一個典型嘅例子。有咩嘢會令到你貶值 appreciation 咧？就係讀你就知書識禮啦，你讀書識字啦。咁女性喺嗰陣時維多利亞時期嘅英國喺美國，你識字咧？其實係唔會令到你人工高啲嘅，係會令到你人工低啲嘅。 係，但係社會地位高啲。係 啦， 個原價就係好啲嘅老公。 咁其實，但係呢個喺個薪酬結構入邊又相對合理啦。其實依家西方都係嘅，你一啲所謂藍領嘅工咧，即係所謂出賣呢個體力勞動咧，咁相對個經濟回報就好一啲，即係唔同我哋華人社會同亞洲社會有啲唔同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個絕對收入咧，其實你識字嘅女性咧。反而是低啲嘅，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頭先阿馬老師提到嘅幾個文學嘅作品都有提到，因為你讀書識字啦，咁可能你就相對曉打扮啦，你身形亦都會苗條一啲啦，咁而且有一個好關鍵嘅咧就係、是因為以前嘅人壽命短啊。咁所以同埋咧，好容易難產啊，或者產後風啊等等咧，有好多細路仔咧，可能係冇生母嘅。咁所以如果你嗰個女性嘅家庭教師，因為一定係女性嘅家庭教師，因為佢男性咧係唔可以教翻女，因為嗰啲貴族都會生女噶嘛。 係。 咁所以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係話嗰個女 嘅貴族嘅小朋友咧，咁佢就有可能即係譬如某個伯爵或者公爵或者維多利亞時期之後啲資本家工業家，佢嗰個女咧同佢情感上最親近嘅咧。可能喺個乳母之後咧，就已經係呢個女嘅家庭教師。咁啊，十居其九都後生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嗰個經濟回報好高或者好合理嘅話咧，係喂，咁你南保即係會唔會有某啲嘅人士佢讀書咧，其實就係為咗透過呢個女就親近翻個佢個貴族嘅爸爸，甚至無阿爺啊等等。咁、哦、所以 好多故仔。 所以嗰陣時點解咁多文學小説會寫呢個背景咧？其實就係、 是、 其實 係社會 係其實有意去壓抑。佢哋個地位， 同埋一樣嘢，點解你 有反差啊？因為 我知啊，你話名利場裏邊咁緊張，嗰啲貴族嘅男子不能夠取社會地位低嘅咧。 嗯， 因為咧，佢能夠娶到個貴族嘅女咧，佢係有機會咧，係攞到某一啲財產嘅、 嗯。當然啦， 即係兩個家族， 家實有， 你明嘛？ 有啲係政治婚姻啦。 尤其是最好咧，就係對方嘅貴族唔識生仔啊、 嗯， 生幾個女咧，咁、哎、就搶啦，大件事啦，即係大家鬥搶啦、嗯。你明唔明啊？咁所以你好衰唔衰？你 所以 中意咁講嘅， 所以呢、這個當時好扭曲嘅維多利亞社會就係、是、即係女性冇個財產繼承權咧，就有呢個怪異現象。其實就算皇室都係㗎。譬如好多女王都好咧，佢嗰个王夫咧，包括依家英国个士头婆都系咯，即系你都要有翻即系咁上下嘅，即系个所谓嘅一个 father figure，、哦、一个父亲嘅形象嘅存在。 要讲 Netflix 嗰套《王冠》啊，其中第诶唔、知第四第几集啦、啊，就系话诶佢老豆知啦，得两个女，系咪先？就咁样生佢唔识生仔，咁即系谂住系俾佢，于是就请个家庭教师教佢。咁、 嗯、 最紧要第一样请边个咧？你估就系请一个宪法专家、哦，因为你系做女王啊嘛。 法治精神、 啊，你一定要知道咩叫宪法。你对住国会啊嗰扎友，佢话即系文学嗰啲你唔使读啦，科学呢个唔使识啦。 嗰啲叫打工指引， 真系惨到咧。 打到呢份工， 咪咯，十二三岁咧就喺度读嗰啲英国嘅宪法啊，国会即系以前国会通嗰啲咩条例啊，诸如此类。哇，辛苦到不得了。 嗯， 你硬门都要做嘅咧呢样嘢。 咁嗰啲宪法老师就好贵嘅，大佬，佢唔系即系普通就咁教你识字啊，教你即系我哋而家嗰啲即系中英数啊咁诸如此类嗰种嘢。 系 教宪法， 宪法专家 系 嘛？ 系啊，即系佢个戏嗰度写得好好嘅、 嗯。 好啦，呢个时候咧就正如头先预告咗啦，我哋要听听《乱世佳人》嗰只主题曲啦。呢只咧相信一。音乐起，大家 当当当 好嘢！呢只歌写得真系好。好啦，咁啊，跟住十一点半翻嚟，我哋继续再倾。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展开全城启动快打疫苗的运动，目标九月前大幅提升新冠疫苗的接种比率，建立全社会保护屏障。他说做到感染个案清零十分困难，需要大幅提高接种比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第五波疫情。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下个月十号开始落实第二阶段的疫苗气泡措施，并研究一旦出现第五波疫情，没有接种疫苗的市民将会限制出入学校、食肆、图书馆、博物馆和戏院等场地。本港新增四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输入病例，另外有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35岁男警员，在湾仔军器厂街一号湾仔警区和湾仔分区警署工作，住在油塘油美苑淮美楼淮美阁，两个地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至于新增的四宗输入个案，其中一宗40岁男患者由印度抵港，是上月中一宗输入个案的同行人士，被列为紧密接触者，完成检疫之后住在葵涌葵盛东村盛富楼，盛富楼已经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47名民主派人士参与去年的民主派初选，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并定在7月8日提讯，转介高等法院处理。代表梁国雄、岑子杰和岑奥辉的大律师黄宇日说，提出要求律政司司长公开确认案件的审讯会不会以公开形式进行，由陪审团或是指定法官审理，以及各人的控罪是涉及罪行的主谋、积极参与者或者其他参与者的角色，认为这个会对影响被告考虑是否认罪，以及是否要求法庭就案件召开初级侦讯。但总裁判主任苏慧德表示，无权对控方作出相关指示。案中11名被告获准保释，另外25人放弃每8日到裁判官席前申请保释的权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应对人口老龄化，将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仔女的政策和配套支持措施。在北京有市民认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细路仔，也有人认为开放政策可以再生育，给小孩有同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退休教授侯东文表示，难以判断三孩政策的效果，因为目前导致不生育主要是取决于经济因素，包括内地房价和儿童教育成本高等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早上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初时吹和缓偏东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本周中期骤雨减少，天气酷热，星期五六有大骤雨和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啲招待員啊，白宮嘅招待員， 嗯、 送嗰啲叫要親收嘅包裹， 嗯、 要簽嘅，咁、 嗯、 就揾列根，列根喺衛生間，come in， 呢個總統真係 啊，咁啊照收，你 come in 咪入去咯，咪等你簽收咯咁，啊到晚黑咧又有一個件。 嗯， 又有一个件咧，佢入到去列根好咗啲，着咗条底裤。 嗯， 咁佢太太咧，南希咧就话：喂，好心你嬲件衫啦。 嗯， 列根话唔紧要，全裸佢都见过噶啦。 哦，啊、哦， 咁啊，嘅咧，三个人大笑。咁呢个故仔咧，我有我嘅睇法。 系， 我就觉得咧，列根呢种唔系话亲民， 嗯， 而系高高在上，根本唔当呢、這个。服務員是人 是 你如果當他是人呢你少少禮貌都有了 要尊重 你不要露三點露兩點、啊、但是這些呢有個故事大家都知道的丘吉爾最喜歡赤條條的了、啊、搞到你女秘書非常之尷尬但是 你入去之前呢那個侍頭婆已經跟你交代了啦，啊，此公就係咁啦，你哋忍佢啦咁。 唔係佢第二次做首相嗰時，成日 唔係佢成日都係咁嘅，唔單止啊呢個。 佢成日喺屋企辦公噶嘛，因為佢病到都翻唔到去 office 啊，直情 浸住喺個 浴缸都有啦。 嗱呢點咧，我諗係一種階級觀念嚟嘅。 係冇錯。 嗱咁啊，希臘有一個叫做咩咧？叫做名人啦，叫伊索，大家都知嘅啦。啊，伊索佢係哲學家、文學家，啊，即係詩人，乜嘢都係，即係總之係個文化水平好高嘅人。 嗯、 即係不幸打敗仗做奴隸， 啊、 做奴隸咧，咁佢喺嗰個主人當然係大富大貴啦。啊，個女主人咧好欣賞佢啲文學，周不時咧。當時又冇留聲機，又冇乜係嘛，背詩啦、啊、一路背詩俾我聽啦。佢、 嗯、 就隨隨咁樣除衫換衫，全裸，當佢冇到。即係點解咧？就因為喺呢啲貴族眼裏邊，奴隸唔係人嚟嘅，係即係同狗同馬一樣嘅。即、就、係、是、我喺佢面前咧，係唔需要講禮貌，同埋唔需要有羞恥心嘅。即係佢根本就唔係人。咁、我估即係列根又好，丘吉爾又好，佢哋即係對呢啲下屬或者對呢啲僱員不拘禮，會唔會有呢一點嘅階級嘅呢個？ 我覺得丘吉爾就可能會有，絕對會有添。 佢老人家貴族啊，唔使講啦。 佢成日都叫啲印度佬做 animal 噶嘛。我有好多成億 animal， 真噶喎，佢種族歧視得好緊要嘅。即係而家因為捧佢做英雄啦，咁事實上 係。佢係英雄，係英雄，又係種族歧視。 種族主義都不得了，大英帝國佬。 佢嘅英雄係所謂即係大英帝國最後嘅一頭紅絲啫，即係企喺佢個。第一就是民族立場啦，第二就是政治立場啦，第三 是 有 希特拉， 第三咧係有呢個階級立場噶嘛，即係呢個種族立場係好典型噶嘛，包括頭先殷志興講，即係佢形容譬如印度殖民地啦，或者啲非洲殖民地，主要係印度殖民地啦，佢有好多。啊、即係譬如即係英文嘅網站，尤其依家社交媒體就最興嘅就係嗰啲所謂引言啊嘛，即係啲名人名句啊嘛。咁就譬如我就好中意睇其中一個網站咧，就係講一啲咩咧，一啲西方嘅名人，咁咧就係永遠喺公開嘅場合，你唔會見到佢嘅一啲嘅引言嘅。咁、包括頭先講嗰種，即係佢點樣去形容呢啲有色人種啊？咁列根嗰個情況都 我就唔敢講。 Ronald Reagan 我覺得都幾有意思嘅，個原因咧就係其實有即係喺美國入邊咧，我哋知道。即係呢個奧巴馬係嘛？佢係即係第一個即係有色人種嘅總統啦。嚴格而言，其實佢係有色人種血統嘅總統，佢就唔等於有色人種。 佢一般嚟啫。 係啦，呢樣嘢佢就 喺黑奴嗰個時代係㗎。你有64%黑人血統，你就係黑人，你就係黑人。 總之你係非，佢唔理嘅，你唔夠黑都唔要，你非洲嚟就係㗎。 哦，咁唔係有得最後你溝咗八。幾多次先溝到64%咧？ 係啊， 但係有一樣嘢咧係肉眼都睇到嘅， 就係你嘅皮膚色。 唔係，皮膚可以溝到非常之白，鼻哥可以非常之高，全部睇唔到。但係有一樣嘢， 係 唔該你將下眼皮反開嚟睇下。 哦。 嗰啲毛細血管係黑色嘅。 哦， 嗯，走唔甩， 走唔甩。 所以講起嗰陣時，墨西西比河上面捉人就係咁，都係揭下底啊， 撳一撳 位啊。 咁列根啊等等，佢哋有意思嘅就係點解提到奧巴馬咧？就係、是、原來喺即係美國啦嚇，佢哋所謂嘅嗰、那個。Caucasian 或者所謂嗰個高加索人咧，其實唔係一種好科學嘅分類。 我絕對唔 係。譬如咧，特朗普呢種咧，佢哋就被定義為高加索人，或者你係英格蘭人嘅後代咧，就為之高加索人。其實拜登都未必算係嘅，因為點解咧？即係譬如嗱，意大利裔唔需要講啦，即係因為其實佢膚色啊各方面，其實佢都係介乎高加索人同埋呢個阿拉伯人之間。最有趣嘅就類似列根啊。或者是呢、這個，譬如係 JFK 啊、金納迪啊等等咧， 唔 係 嗰啲， 愛爾蘭人，仲要係愛爾蘭天主教徒咧，其實佢哋係屬於係當時白人入邊嘅低等人嘅。咁所以 蘇格蘭人都唔準，因為佢屬於 Celtic 啊嘛，叫咩海爾特人 。 海爾特人。 咁所以 Celtic 其實就係啲北歐嗰啲人走落。 所以我哋提到呢、這個南部或者女部咧，或者家部咧。愛爾蘭呢個族群就好重要啦，因為原來喺美國一段好長嘅時期入面呢、其實喺黑人之上，喺白人之下呢，就係、是、你呢啲愛爾蘭嘅天主教徒。咁所以你話 JFK 又好啊，你話列根又好啊，即係呢啲有愛爾蘭血統嘅人 呢，因為自從英國轉咗呢一個基督新教之後呢，愛爾蘭就好大鑊啦。咁尤其是嗰次即係薯仔嘅大災難之後呢、就所有啲愛爾蘭人呢，即係香港見過都係1-2百萬啫，嗰陣時可能唔止嘅，4-5百萬人湧曬過去呢一個美國嗰度、所以你睇啊嗰套馬田史高西斯咪有套《紐約風雲》嘅，就係嗰班友咧去到紐約，只得兩行可以做，一係做黑社會，一係做差佬。咁於是黑社會又係愛爾蘭佬，差佬又係愛爾蘭佬，好易傾啊！大家有偈傾，講愛爾蘭話你唔知佢講乜，係咪先？咁另外就係邊個啦？即係許晶你講啦，嗰啲愛爾蘭女人咧、你嫌即係唔能夠去唔到呢個美國咧，咁你冇計啦，就只能夠做呢個女佣啦，係嘛？咁另外咧，歐洲仲有嘅就係、即係瑞士，瑞士又係㗎，瑞士大家而家咧就好富國啦，其實1-2百年前窮到不得了，啲男人嚟走去咩咧？ 梵蒂岡 做僱傭兵， 做警衛， 做即係等住嗰啲而家做石雕嗰啲， 攞把擊啊， 同埋僱傭兵啊。即係南非做僱傭兵，最巴閉嗰啲咧就係守梵蒂岡噶啦，而家仲喺度噶。咁另外嗰啲瑞士啲女仔咧、就好多時候咧就做家傭啦。係因為佢哋好嘢咧，就係佢識法文，佢識英文，佢識德文，於是佢三個國家都有得撈。 冇問題。 係唯一去意大利冇得撈。意大利因為窮到咧都唔使請家傭，意大利啲貴族大把，走去西西里都唔知請幾多。 即係喺第一節嗰陣時咧。恩慈兄就提到即係馬克思嘅屋企嗰個叫做林恆，叫做林恆。嗰個林恆咧，不過不知咧，其實佢 老婆 唔能夠算係呢個家傭， 係 因為佢係陪嫁。佢係陪嫁， 陪個老婆。 即係燕妮係嫁嗰陣時，1843年嫁嗰陣時咧，呢林恆咧先12歲。真係正式係小丫頭， 係 陪嫁嘅。 係 咁佢。做咗幾十年，做到59歲過身，一分錢都冇工資嘅、所以你話佢係家傭咧，佢又唔係，佢冇工資嘅，但係佢係無產喺無產階級屋企嘅最無產階級。 唔係佢唔係無產階級，佢係寫無產階級書嗰條友，唔等於佢 唔係。佢正式嚟講，白斯係屬於流民無產階級。佢因為無產階級都有工作。 佢點會無產階級？佢炒股票喎。 唔係佢有佢做過幾年編輯嘅，係打過工嘅。 同埋佢同埋馬克思此君嗱，當然我佢作為一個哲學家，我係尊敬佢嘅。但問題個頭先提到佢嘅生平啊嘛，尤其佢謀生嘅技能啊嘛。佢無產階級，因為佢喺倫敦炒股票炒窿咗啫。佢唔係本身就無產 嘅。鼎盛或者做過幾年編輯喺德國嗰陣啫喎， 做過，係啦。咁佢仲做過嗰啲叫做咩？叫做 特約記者係嘛？ 即係寄稿去嘅，唔使去投稿嘅。 嗰啲叫咩 correspondent 嗰啲係咪叫？ 即係話你一個禮拜交一份稿，兩千字 咁樣。咁有啲江湖地位喎、 啊，有㗎有㗎，美國大報嚟㗎，佢寫過。係 啊。 咁但係譬如我哋頭先提到呢、這個女傭或者家傭喺即係歐西嘅出現就係、是。有牽涉到即係性別不平等啦、種族不平等啦，但頭先阿馬老師提到呢個咧都好關鍵，即係對於個兒童保護嗰個問題。即係譬如你睇翻英文嗰、那個、其他外語我唔了解啦，譬如英文咁、啊，你最早嚇、啊、女傭咪叫 servant 嘅嘛，叫 maid 噶嘛 ，maid 啊嘛 ，maid 就係、是、即係譬如你而家填即係。好啦，有時啲翻譯都做錯嘅。個 maiden name 咧就唔係歸名嘅，因為歸名咧其實就係你個名，即係你個 given name。其實嗰個 maiden name 咧就係你媽媽出嫁，譬如我媽媽出嫁之前佢姓王嘅咁樣樣。咁佢中國人就 興冇啦，冇咗個王姓。 咁啊，係啊，咁啊冠夫姓啦，中國人就會許王咁樣啦。但係外國就冇噶嘛，咁啊就變咗個許嘛。咁所以嗰個 maiden。是一個形容詞啦，咁其實嗰個 mate 就係話原來就好似即係頭先馬老師提到咁樣樣嚇，咁另外一位馬老師嚇，呢、這個馬克思老師嚇，佢屋企嗰個陪嫁丫鬟成，原來有好多女傭嘅出身咧，就係少女嚟嘅，係 MAID 本身就係細路女咁解，咁所以其實 細細個 有嗰、那個所謂嘅家傭咧，喺中國又好，喺歐西又好，今日我哋集中講歐西啦。其實都有嗰個現象，其實佢最初同童工係有關，直白啲就係嗰個社會，佢有米飯，咁佢米飯養咗啲咩人咧嚇？即係先用咩分等級咧？首先就係膚色啦，許正你呢啲有色人種梗係低啲噶啦。第二就是你好啲，你係仔嚟嘅，你係公嘅，唔係乸嘅，咁啊再高少少。咁如果你係成年人咧，你可以出埋勞力，你又再高少少。咁所以你諗下，即係一係有色人種，一係就係女士，一係咧仲要係少女。咁所以你就係所謂係細路女。咁你所謂就最難聽啲講就最蝕本啦。 即 係當年嗰個年代， 公咧就不可不提呢個悲慘世界裏邊嗰個 Cosilo。嗰個真係同都唔同啦，係咪四歲啊？嗰陣時話佢話佢即係個女主人叫佢去樹林個泉水嗰度攞水，個水桶咧有佢咁高， 哇！真係拎到翻嚟啊，大佬 啊， 真係 有咁啊！好在係有人幫佢滴住嗰桶水翻去咯， 點滴到翻嚟啊？ 即係嗰啲童工咧，我諗喺西方。十九世紀嗰陣時都幾普遍， 咁即係普遍， 即係你喺屋企，其實就係、是、其實從奴隸差唔多噶啦，係、冇任何。 有啲就未必係咁慘嘅，有啲係負責送信嘅。 嗰啲唔同，信同唔同。 信同爭好高地位㗎。 睇下你同邊個送信啦、啊，有時嗰啲咁嘅大宅，你可以入到去，你著得都要企理啲啊。因此你唔係唔知倫敦嗰啲路係幾爛㗎啦。 乜路都爛。 你 點解倫敦巴黎爛？ 咪就講倫敦。 哇！嗰啲可能有對皮。 北京都死啦。 你著對乜嘢鞋？ 嗰啲可能 入門口 有對皮鞋仔俾你著嘅喎。 要啦。 嗰啲叻㗎嗰啲。因為以前未有郵政， 嗰啲信差 好信同啊，即係因為佢點解唔俾？有時唔肯俾大人咧，因為驚你偷睇啊。即係細路仔佢唔識字， 係啦， 你明嘛？總之佢知道啊，我而家送去 飛盞全花都係佢。 你 偷情都係靠佢嘅啫，大佬。 你唔識字嗰啲信同都即係呢個理解都可能係好少少喎。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是。喂，你喺十九二甚至二十世紀，真係咁計嘅。我佢唔係計你錢，頭先講西港，我要米飯養你。 係啊， 其實就好似養隻動物咁，我要米飯養你。咁你有咩用咧？咁冇咩好做，咁咪一係送下信，一係就剪下花，一係譬如 你咁細個，你就做得幾多嘢啊？阿媽清醒，或者你見佢溺水，即係啲 分分鐘你跌咗落個水井，浸死咗你。 同埋咧，細路仔咧穿房入舍比較方便。 呢個真。 你整個麻甩佬咁樣嗌佢送情信， 咪就係咯？我都話好多。偷情系教佢嘅，大佬。 不过我好认同阿马老师讲嘅，就系呢、這个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入边咧，好多时最吸引我嘅咧，都系形形色色嘅女性嘅配角，反而唔系个主角啊、 嗯。 其实嗰首《悲惨世界》就好多呢啲嘅即系女嘅配角，包括一啲童工啊、女仆啊各方面，即系反映大法国大革命前后嗰个社会啦。咁所以其实童工嗰个系一个，其实我哋中国都有非常多嘅。你话陪嫁丫鬟又好，你话系。甚至無係係一啲係妹仔啊，各方面《紅樓夢》啊特別多啦，係咪？ 十二 咁所以其實 四俾你睇， 三六九等 係啊。 咁其實 有 有夫差， 所以你有夫责喎、 啊。所以你即系所谓举一反三，你都可以想象，其实当时即系维多利亚时期，你欧西嗰啲系女仔嘅童工咧，其实佢哋个命运的而且确都系非常之悲惨。 其实可以讲两句，即系啲男工啊。 系 两位可能唔一定睇过呢个电影，因为苏联电影、大概系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嗰阵时睇嘅。就叫做木木，即係佢翻譯就係木木，就係一個殘廢軍人嘅名。係、咁佢喺一個軍官麾下，就踢佢去軍官屋企做男仆。做男仆咧係好難做嘅呢份工，唔係要擔要抬，而係做跟班，跟住小少爺。呢啲小少爺咧反斗到無倫嘅，咁你要跟住佢，當然唔打都唔鬧得啦。但係起碼即係知道佢做緊乜嘢。咁呢個木木咧，仲要即係説話都講得唔清楚嘅。咁呢個電影非常感人，我到而家仲好記得好清楚。就係開始個少爺仔咧玩佢啦，梗係即係整蠱佢啦。後尾咧發現呢個人咧，首先係手巧。有乜嘢玩具坏咗咧？两下搞掂，只狗有咩唔掂搞掂，只马有咩唔搞掂，后尾熟咗以后咧，仲带佢上船，船上边大家知道19世纪嗰啲船系咩回事噶啦，帆啊索啊，呢啲嘢佢全部搞掂，咁甚至到后尾嗰个少爷仔咧，知道呢个残废军人咧个心地啊。是非常之高尚嘅，但系咧就好惨，俾个老豆咧随便就 打， 虐打，毒打，即系俄军嗰阵时，即系官同兵之间嗰个阶级系非常之深严， 即系佢 打死你都得， 即系沙皇时代， 系啊， 系啊，当你嗰啲奴隶嚟嘅， 所以即系男仆有时咧。穿房入室咧，家庭裏邊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文學題材嚟嘅。 但比較少嘅都係童工就梗係狄更斯寫得最多啦，呢個唔使諗啦，即係差唔多寫曬咁滯啦。 咁即係由狄更斯呢個傳統，甚至無理現代英國、美國有好多嘅音樂劇咁樣，其實都係寫報童啊等等，其實都係講呢個都係一個延伸。 掃煙通嗰、那個 Jimmy， 我哋成日講嘅馬丁斯咁不過咧，即係所以變咗佢哋有個傳統。我而家唔知道美國會唔會係啦。以前大家知道美國嗰啲細路仔咧，即係好細個，一早起身就派牛奶、 派報紙咯， 嚇、或者幫人哋一到星期六、星期日咧就去煲攞 剪草， 剪草，即係幫人哋修理花園。幾即係甚至係即係當然巨富之家就唔會啦，但係就算係中產階級有啲錢嘅咧，都會叫啲細路咁做嘅。咁呢個就係即係佢傳統嘅，即係話你一定有啲勞動，尤其是美國嗰種。新教徒的那種道德啦，係嘛？即係你一定要做啲，即係有勞動，你然之後賺到你嘅零用錢，你唔好話即係攤大手板俾即係。 咁呢個可能係一種即係體能上生存技能，亦都係一種靈性上嘅訓練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建基於係啊，即係呢個都係建基於英美已經成為咗一種即係自由同平等嘅社會啦。 即係美，尤其是美國咯，因為你知道冬天起身走去送牛奶、派報紙都唔係嘢少嘅。 冇錯， 你真係芝加哥啊，嗰啲地方咧講少係嘛？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見到阿基哥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基哥嘅那些年張偉基，聽晚咧就阿飛哥請嚟何國榮、郭惠梅啊兩位，另外一位咧就叫 Winner Wong， 就講講呢個流浪貓狗啊，咁啊有興趣嘅朋友記得聽晚收聽啦。咁啊，最後一首歌啦，頭先都提到啦，就係、是、孤星淚裏邊嘅其中一首插曲，好出名噶啦。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when tomorrow comes.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Beyond the barricade,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Then join in the fight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